埃及的晚报10月28号在文支持建立高黎民族联邦共和国方案说，它是一个本着自主、和平与民族大团结的原则，实现朝鲜统一的最切实可行的、最光明磊落的方案。